心，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 thank you.

最真实我自己。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见即变过双眼，魔法王国被我护身。 It's the magic， 魔力集结，带你到我的世界，解开黑色面纱，挥舞着魔棒，微笑环顾左右，看我转身漂亮飞翔，有一双翅膀跃然纸上，站在空中，我制造幻想。 就在这聚光灯下任你猜测，哪手藏着钱币，哪手藏着白鸽，钻石闪亮的黑色礼帽，节拍灯随着魔术师的喜好，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没有时间考虑，快来做我助手，不用害怕触角， Everybody 这是金牌魔术秀。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人皆看破双眼， 力集结，带你到我的世界，灯光对我吐露空气流动加速，先来个空巨物，再上烟粉水树燃烧，在手掌中消失的字条再找不到灰烬的线条、 yeah. 怎么化险为夷，用的什么诡计，只手遮天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舞台外像生辉，寻找生我其谁，不可思议，用眼睛来体会，无中生有，没有什么不对，曲张声势只是点缀，魔力时空带你尽情发挥，所有想象交给魔法来应对。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人皆 变过 双眼，魔法王国被我构陷， It's the magic， 魔力集结，带你到我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 It's the magic， 节拍跟随着魔术师的喜好，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 It's the magic， Come on，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人皆变魔双眼，魔法王国被我护身， It's the magic， 魔力集结，带你到我，我的世界。 北京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做起。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管家帮以诚立足家政行业，以信服务天下家庭，家政就找管家帮。在此我郑重承诺，管家帮为您提供标准规范放心的家政服务，绿色有机健康的营养产品，管家帮帮您管好家。 我是乐车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我承诺乐车帮在全国24个城市2000多家 4S 店提供汽车保养群单优惠，乐车帮打破传统，让车主享受到省钱、省时、省心、省力的 4S 店维修保养服务。 我是叮当快药 CEO 王立成，我承诺叮当快药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安全、便捷、高品质的极致健康服务，28分钟免费送药到家，一键解决用户用药难题。 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那么聪明，有一道绿光，心 心底，你就是唯一。

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李老师。 霸气傲骨中原，王城江风劲，力拔山河天，红贵镇太原雄。 Let's go。是舞台哟，盖世英雄到来，我给 back one time， 我期待看见我的未来， 什么都看不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真是舞台， 世界是舞台哟。 世界中老，请你漂亮，世界什么情我要喊。 开始了不可捉摸，我要害出自我。听声放肆机会不多，出招别怕太多。过瘾不是随便说说，不是随便做错，真材实料勇敢做。放手为爱冲冲，就要牛气哄哄，好梦美梦，大梦或白日梦，过瘾着勇敢的追梦，真材实料不怕琢磨，我爱过瘾不是随便说说，不是随便做错，真材实料勇敢做。哦哦，放手为爱冲冲，翻墙热血蹦蹦，真材实料的我。实料勇敢做，哦哦，放手为爱冲冲，满腔热血蹦蹦，人才实料的我。 闭上双眼，走出心门之外，正当你看

잡던 옷깃이 딱 놀래요. 또또또또 또 왜니 속상 쏘쏘쏘 수용의 외관이 이제 시부다 단조증 참 수비 원만 飞过的忐忑，两人世界的合奏，像丝巾连在的温柔，是指新鲜射进口。哦啦啦啦，那你手发烫，发发发，发现我紧张，语不中心爱的莫扎特，我感谢他。 Thank you. 有就满足，是那份在乎，笑容泪水都是礼物。Love you, love you， 你让我清楚，原来爱是然后平静的相处，就算有点盲目，也是幸福。 谢谢你今明天要在故宫里， 谢谢你光临。